過咁多集啦，啲前輩 DJ 或者有啲同事們咧，通常入行咧都係咧參加 DJ 比賽啦，或者係無碎自戰啦，甚至乎就係朋友介紹啦。咁我就一直其實係會係，我真係唔係好知阿鐘哥梁榮忠咧，你係點樣加入電視圈嘅咧？係點樣 casting 啊？定點樣嘅咧？ 你係咪當我係前輩 DJ 啊？定還是當我係後起之秀咁樣？ 你兩樣都係、 嗯。我喺娛樂界咧就係前輩，係喺呢個廣播界咧就係後起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咦，都幾好、啊。 你係咪 casting 嚟 DJ 嘅做？ 啊，又唔係、啊。先講咗娛樂圈先啦。 係啊， 娛樂圈。即係點解我會當年加入電視台咧？其實我最初喺演藝讀完書之後咧、 嗯， 啊，未邊個係未叫做畢業？ 系 临最后嗰年嘅下学期，咁、 哦、 大家都会好似要即系要揾工噶啦嘛。 嗯， 我最初考咧就考两大话剧团嘅，一个香港话剧团，一个中英剧团啦。咁、 嗯、 两个都唔收我啦。 哦，哎呀，你有冇沮丧嗰阵时？ 超级。 点解？有冇饮啤酒然后掉出海啊？ 去尖东海旁？点解啊？咁跟住咧就电视台， 系 两个电视台啊。咁讲细啲嗰个啦、嗯，我就 in 过啦、 嗯， 又唔请我啦。 吓、啊，咁你咪更加连佢都连佢都唔要我。 咁大嗰个电电视台咧，当年有一个年青人节目， 系 咁啱咧。当年佢哋嘅训练班咧就冇年青人，咁所以咧就我哋嗰阵时演艺就啱啱开啊嘛，有啲僆仔叫上嚟试下咁样啦。咁、嗯、我上去试，第一轮咧，第一轮揾嘅，我哋嗰班冇我份， 哦， 冇我份被拣选去 interview 嘅。 哎呀，你又再次问点解？ 就问点解啦？咁最后咧又咁啱，第一批去嗰啲咧，电视台又唔啱， 哦， 跟住咧先至话。剩翻嗰啲上嚟啦， 即系攋后备球员嗰啲啦， 唔系啊，拣剩啊， 拣剩嗰啲， 拣剩 系啦 ，OK， 要上埋去啦。诶，我话咁好啦，咁但系就算系拣剩，即系我都会全力以赴咁样噶，即系总之要出尽法宝咁样。 嗯， 最后竟然拣咗我， 哦， 咁啊冇计啦。咁既然系咁样嘅时候，咁我觉得系整定啊，因为面对一个好现实嘅问题，我哋毕业之后要开始还政府嗰啲 grand loan 噶嘛， 系 咁我都要做嘢噶，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咁咪入咗去咯。 哦，咁但系嗰个年代咧，嗱，咁边一个同阿梁荣忠系同期嘅咧？ 好多啊。即係如果同期直頭做埋同一個節目嘅，咪林影輝啦，輝仔啦。 哦，輝仔，即係之後嗰啲城市追擊啊，乜乜 就係佢啦， 搏咪揸住個咪問好多人嗰、那個，係啦。 咁除咗佢之外，如果我嗰班都幾多嘅，譬如啊關寶偉啦、劉雅麗啦、啊陳錦紅啦、 係 啊古明華啦、 係 啊 张锦晴， 张锦晴啦，都系我哋嗰班。 咦，咁佢哋成班又真系好唔啱做新奇新地大， 系冇理由。 即系坦白讲，系咯，唔怪之你卡中啦。 所以就系咁样，即系拣嚟拣去，最后就好似安排咗你系要行嗰条路，咁咪行咗先咯。 系 电台呢度咧，就真系之后嘅事啦。 嗯， 即系真系好之后嘅事。 系，但系电台之后就系朋友介绍噶嘛。 电台之后又唔系、 啊。咩？你九十年代你出现过喺二台噶，我记得。 2000年 咩？ 二千年 系我见过你噶， 系叫做青春交响曲二千年版 啊，系啊， 肯系二千年 嘅。你系做 weekend 嘅， 净系做一个礼拜一日嘅啫。 系啦，系啦、嗯，哦，你就系咁样加入嘅， 叫做但都唔系叫做真系好。全新入嚟，因为一个礼拜一两个钟啫嘛。 但 keep 咗你个 contact 啦嘛，已经 系啦， 留咗个电话喺度。 咁之后就直接到去08年夜晚节目，有冇搞错？ 哦， 先至真系一至五晚都听到梁荣忠嘅声音。 系啦，嗱，呢个短短地我哋可以听到知道啊，梁荣忠嘅钟哥点样入行啊嘛。咁、至于今日咧，呢两位嘉宾咧又用唔同嘅方法途径入行嘅。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哇！我加入电台超过半世纪噶啦，我又由青春嘅时候做咗青春交响曲啦，又就做过呢个一早起身嘅晨光第一线啦，我真系做过好多节目噶啦。 哇！我喺92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加入啊电台噶啦。咁当年咧就成日要跑电视台啦、电台啦，又或者做好多娱乐新闻嘅报道啦。咁仲有就系咧，我好中意咧日本嘅文化噶。你个名字都同日本有关系噶，你估系 边个？十八廿二听紧你， 今集咧呢两位嘉宾咧，佢用一个途径入嚟二台咧，并唔系参加比赛啦，又唔系自己申请嘅，有啲特别途径嘅，钟哥。 呢个其中一样啦，另一样咧就系点解今日呢两位嘉宾会坐埋一齐啊？ 系因为佢哋都合作过做节目噶嘛。 就 系 啦， 系啦，我哋欢迎 Cusson 同埋卡威尔， 罗启森同埋卡威尔。 Hello， 大家好。 好，我哋讲下即系 cut 神先啦。喂，我睇翻啲资料咧，你系俾星探发掘噶。 其实唔系星探，系电台 DJ。 系啦，就系陈汉斯系嘛？ 系啊，同埋阿阮兆祥。 嗯， 咁嗰阵时佢就去理工嗰度咧做啲学生节目啊，佢哋做司仪。咁我就上去咧做，嗰阵时未有栋笃笑呢个饼嘅。 嗯， 咁嗰阵时叫上升，一个人喺度扮，两个人喺度讲完一轮，跟住佢两个咧就扮想识我。其实就因为佢哋唔想写稿啊。 咩啊？佢两个？ 系啊，佢哋嗰阵时主持一个节目叫学生专门店啊嘛。咁啊唔系好想写稿啦，咁样就咪搵我写咯。结果我系咁写咁写就弊啦，我当话剧咁写啊。 嗯， 咁话剧每一句都有笑点噶嘛。 嗯， 写一个咁样嘅剧咧，写几日、啊？ 嗯， 咁跟住后屘发觉，咦唔对路，真唔对路就系、是、我俾咗个银行户口号码我哋，点解八个月都未出过粮？咁跟住咧就终于问啦，佢话：诶唔系噶，你要自己去会计部出粮噶咁样。 当时啊嘛， 系啊， 系咁 嘅，系啊，上边系有银纸数俾你噶。 吓， 系啊，系当时系咁样噶。 你系好多年冇出粮啦，嗰阵时。 即系而家二楼电二台嗰个 office 啊，以前咧有一个 account 喺度噶，真系有个 account 喺度噶，有人 送现金噶，现 金或者出支票俾你噶。我以前读书嘅时候都喺度攞，即系攞嗰啲外快咧，就喺呢度拍客串完之后咧，就等两个月咧上去攞钱。 系啊，咁跟住终于出咗粮之后，发觉哦，原来佢哋系50蚊一集嘅。 嗯， 咁跟住就想加长个节目。 嗯， 咁咧就由一个钟变两个钟，咁啊想揾多一个主持。咁我谂住，咦，写稿都有50蚊啦。 嗯， 跟住我写两份稿，仲要做埋主持，咁应该好多啊，系咪啊？点知一打补。80蚊， 多啦， 写份稿50，写两份稿再做埋两个钟头主持，80。 我而家都系90，我做四个钟头节目都系90蚊，都要写埋稿，差唔多噶咋， 又系阴公。 系啊， 喂，你嗰刻有冇谂过咧？系一直做落去嘅咧，做 DJ 一直系咪冇谂过噶？ 冇噶，系咯，因为嗰阵时谂住玩嘅啫嘛。 嗯， 点知点越玩越多嘅， 系咯， 搞到我直情系到。最后嗰年咧考试咧，我一路读书嘅，一路写稿咯。咁、人人咧，即系啲同学咧，冚唪就系喺个图书馆读书。我读到下咧，我就要翻嚟做节目。咁啊，试过咧就有啲节目咧，我系因为翻唔到嚟嘅，我匿喺屋企嘅厕所嗰度，然之后录咯。咩扮嗰啲倾情啊，扮嗰啲警讯啊， 有啲 echo 添喺厕所， 系啦，咁样咯。 但你无心向学，终于毕唔毕到业咧？ 毕到， 都毕到啊。 系啊，毕到。咁但系嗰阵时就未毕业嘅时候咧，已经话要四月转节目啦，要做长啦，咁咪好弊家伙咯。 咁你嘅第一个节目系咪叫做不倒翁咧？ 唔系，叫做学生专门店，跟住又飞天遁地，跟住就 我有听嗰啲， 系啦，即系转节目嘅时候，四月份你做全职嘅啦，已经 系啊， 就系做飞天遁地啦。 唔系嗰阵时做千金曲啦， 我已经做千金曲啦。OK， 嗱呢个就系 cut 神入行嘅经历啊。咁卡哇伊咧， 哇，佢好独特啦，佢系一个听众嚟噶，我记得，佢就系夏妙贤嘅忠实拥趸。我好少听系听众入行噶。 其实咁嘅，我唔止听夏妙贤嘅，咁成个即系二台咧，我都系好支持嘅。头先譬如 cut 神讲嘅飞天遁地啊，等等，我咧细个嘅时候咧都有听嘅。咁当年应该系啱啱小学升中学，咁电台咧就哇出咗好多靓人啊、劲人啊，咁就话哇喺港台好犀利，点解有周慧敏啊、有阮兆祥啊、有李克勤嚟过读啦咁啊，即系咁啦。咁所以就多听二台嘅。咁听听下嘅时候咧，曾经就系听到阿喵有个节目啦，就讲日本嘅流行资讯嘅。咁就话咧德永英明咧就搞一个活动，咁就系将佢嘅新嘅歌名咧就改歌词，同埋咧将佢写篇文章译咗佢，我嚟译歌词咁样啦。咁我同其他嘅参赛者咧就一直喂得奖系乜嘢咧？就系去日本睇德永英明演唱会。 哇！嗰阵时啲礼物咁好噶， 系啊，嗰时好犀利噶嘛，啲电台咁样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嘅即系去出埠嘅机会。 喂，问我哋监制阿土，点解而家争咁远嘅而家？ 争好远。我哋嗰阵时都去日本跟埋啲工程师去睇。 啲車廠啊、潛水艇咁樣嘅 車廠都睇下， 阿土可唔可以反映一下？ 翻嚟要即係報道噶嘛，要知道真實嘅狀況噶嘛。咁好啦，咁我真係好好彩地贏咗呢個比賽啊！咁我改咗個歌名噶嘛，阿喵咧就係評判，我諗全部都係得佢一個人知決定嘅啫。咁佢自己就決定咗 包辦咁 我係啦係啦，咁就即係揀咗我出嚟啦，就問我喂有冇興趣？你得個獎啦，你可以去睇德永英明演唱會啦。哇！我嗰陣時係辭咗份工。跟住去嘅，因为咧我啱啱咧做紧暑期工， 哦、 我 就 唔系啦，我唔可以呢啲时间去请假去几日噶嘛，咁、我就辞咗嗰份，点都暑期工嚟，就辞咗嗰份工，咁、就去睇呢个演唱会。咁准备嘅时候好紧张，因为我未出过埠。咁紧张之后咧，阿喵就话啦：，哎呀，我收到个通知就系我要做太阳计划，嗰年咧系92年嘅太阳计划。而家咁记得咧，因为嗰年就系四大天王同台喺港台第一次出现，咁嗰次大 show 啊，咁啊太阳计划，咁所以阿 Miu 就话：，我电台咧就即系要我做太阳计划，我同唔到你哋一齐过去睇德永英明，因为佢哋要带队噶嘛。咁啊。哦，咁冇嘢嘅，咁你可唔可以帮我过去做个访问翻嚟？唔系话，我系一个听众啊，喵，you know， 咁样，我点识同你做个访问翻？ 咦，你嗰阵时已经系走访问噶啦，咁快，你条命你 真系阴公啊！ 呢个我真系唔记得， 系咩？ 好笑呢、這个。 跟住咧，我就要带一个咧好重咧几磅嘅，即系70磅嘅。 佢教你点样用啊？ 系啊，嗰啲录音机。跟住我话死啦，我唔识日文噶、哦。咁跟住佢唔紧要噶，其实咧识唔识日文都可以做到访问嘅、因为咧会有翻译。 翻译 系啦，咁我就总之写好晒啲题目咧，你到时就问德永英明就得噶啦。 咦，咁你卡哇伊呢个名系咪嗰阵时帮你改噶？ 唔系，嗰阵时系叫 Vanessa。 哦，你揸咁远嘅喂， 佢个名字有段古嘅，又系阵间讲。 咁跟住咧就阿 Miu 就俾咗呢啲题目，我就真系去做啦。 系 啊，做完之后咧，我真系一。跟住我自己講中文啦，咁佢就即係日文翻譯啦。咁、講完之後咧，哇，好犀利啊！德永英明真係當我係一個 DJ 啊，佢咧鞠曬躬咁樣嘅咧。 但佢唔知道你當時只係贏咗嘅一個粉絲， 冇錯， 我只係一個 audience。係 啦， 唔係咁係啦。德永英明話：哇，下面原來咁後生噶，下面成咁後生嘅。 聯絡嗰陣時， 阿 Miu 真係後生嘅， 我陣時。跟住咧，佢翻到嚟嘅時候，緊梗係要話翻，即係俾啲聽眾聽，究竟咧覺得德永英明演唱會有幾好睇啦。 翻嚟講啦， 咁啊翻嚟講咯。咁佢講下，佢就話啊，其實你都講到下嘢喎。你有冇興趣咧？就幫我一齊做太陽計劃啊！嚇、我唔識噶喎。咁佢話唔緊要噶啦，到時你嚟幫下手就得噶啦。咁啊，當年咧就咁樣咧就入咗去太陽計劃 幫咩下手？幫佢手 係嘅。咁就係 入耳環啊，攞手袋啊。 你見唔少嗬，係 嘅。 因為嗰陣時我哋成日見到阿卡哇伊咧，幫阿喵揸住個藤籃咧，藤嚟藤去。 最重要一樣嘢，因為夏妙然咧好中意戴大耳環嘅，佢做節目咧又中意講電話，就頂住耳環咧，佢就掹咗。但每次都係唔記得 擺台嘅， 就會唔見咗啦。 咁我哋做下一家節目嘅時候，就見到夏威夷咧就落嚟啦。又嚟揾耳環啦， 係啊！除此之外，我最好記得嘅就係幫阿喵買咗一對綠色嘅絲襪，因為當年咧郭富城有一個嘅 party， 咁就用綠色嚟到做呢個嘅 main theme， 白青瓜盒。 跟住佢話死啦，佢著咗件綠色裙啊，我真係梗係覺得有啲嘢爭啲嘅，你幫我買對綠色嘅絲襪翻嚟嘅，即係當然即係咁樣買啦。咁我就覺得其實電台嘅工作都幾得意。因为你咩都未接触过嘛，呢样可以接触下，买嘢又接触下，跟住 DJ 又见到下，因为细个听你哋咧，突然间见到偶像啊，咁啊，即系都集咗不少油当。 都系你啫，我做咗咁耐，都冇人叫我买过丝袜， 系咩？ 冇啊，得你嘅啫， 因为你后期先入嚟啊嘛。你试下你18岁入嚟，我哋个个都做过呢啲嘢。阿 Cousin， 我想问一下你有冇做过呢啲嘢咧？ 买丝袜， 帮啲 senior 买嘢， 我冇啊，可能我个样咧比较恶啊， 奶茶都冇買過， 奶茶喎、 奶茶咧就有 報紙嗰啲喎，以前 咁啊有，係咯，係啊，但係嗰啲嘢都係公事噶嘛， 私物就冇啦， 都公事，因为一个活动啊嘛，佢去买呢啲，咁我觉得啊都几得意，原来台前幕后咧都有啲嘢学下咁样嘅，咁、但系后屘就阿喵就叫咗我去做听电话咯，咁就帮嗰阵时嘅 pop pop 咁嘅声咧就杜家宝啦，佢哋咧就会访问一啲嘅艺人嘅，咁就要接啲听众问佢哋问题嘅，咁、我就做呢个嘅即系岗位咯。 好，下部分翻嚟我哋讲下咧，佢嗱 Cushion 同阿卡哇伊中间都有合作过， 系即系两位点样结缘呢？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 刚才唱歌那个咧，就是卡哇伊咧冒认夏妙贤去了日本访问的德永英明的歌曲。好啦，咁啊，去到我哋 好嘢， 系啦， 一个听众帮佢做一个访问翻嚟。 九十年代的人真系系啦， 好啦，有两位一个台主就系Eva 十八廿二。 十八廿二， 倾下偈，倾下偈啊！听紧 你啊，你帮我哋改咗个节目名嘅喂 ，Eva， 我哋会积极考虑一个新节目嘅十八廿二，倾下偈嘅。 O K， 好， 另一个阿 Winnie 嘅挑战者系十八廿二， 听紧你。 哇， 气势好咧，好有气势、啊， 气势如虹。我哋讲俾下啲听众听先 ，Eva 咧就系上个礼拜咧打低咗横跨咗三个礼拜嘅台主嘅 KK 嘅， 系啊系啊， 嘅成为新台主嘅 Eva 啦。咁啊 ，Winnie 就系新嘅对手啦。 嗯，嗱都系嗰句啊，记得听完题目嗌咗自己个名先啦吓，得唔得？好嚟到，记住听住第一条题目， 开始。 当年 Cushion 罗启新因为参与一个演出而得到哪两位当年的电台 DJ 邀请加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呢？ 吓、 两位 冇留意， 两位 好清楚噶，头先讲得一个姓陈嘅，咦？ 唔紧要啊，嗱，答错会扣分啊！ 我记得一个咋？ 两个系要两个嘅，嗱，如果答错系要扣分噶吓。 一个是男仔，一个是女仔。 好，最后五秒啊，五、四、三、二、一。好，两个都弃权。 好，答案是 陈汉斯同埋阮兆祥嘅。 系啊，好啦，第二条 唔紧要，而家暂时都系大家未有分啊。第二条啦，卡哇伊喺未入行之前，收听夏妙贤一个关于日本资讯嘅二台节目。在其中一次舉行的活動是幫一位日本歌手的新歌歌名寫文章的，請問這位日本歌手是哪位呢？ Winnie 德永英明， 耶、 剛才都說多了，再一次了， 是的， 是對的，德永英明、啊、Winnie 暫時有答中一題啊！ 哇 ，Eva 好險啊，可能你會拜拜啊， 不過你們聽不到， 不是啊 Winnie 快一點， 不是啊 Winnie 快一點， 不要緊，不要 緊，第三條、 当年夏妙贤叫卡哇伊去二台节目 pop pop 咁嘅声做帮手啊，系叫佢做边一个岗位呢 ？Eva，Eva， 帮 佢买绿色丝袜。 咦？呢、這个唔系岗位喎、 啊，唔系啊，系错嘅。 呢个其中一样嘢。 Winnie， 听电话 系啦， 啱嘅， 喺个节目里面嘅岗位啊，啱咗啊， 系即系 Vinny 呢个系当系补答成功吓，分数有一半嘅， 系啦。 不过咧，佢就亦都系两胜一，两啊两条佢答晒， 系啊， 即系胜出咗。Vinny 我恭喜你， 系啊， 好 Eva， 恭喜你，恭喜你， 唔紧要，都送翻个二台口罩香薰扣俾你，好冇？ 好，多谢多谢， 好啊。 Eva 有冇咩点唱咧？ 点几？而家收听紧嘅所谓嘅所有嘅听众听， 所谓嘅听众， 你好紧张啊，真系， 系啊，真系好紧张。 你唔好咁话，你会唔会话我哋系所谓嘅节目主持人啊，DJ 噶？ 我系想话所有收听紧， 好 hurt 啊，好 hurt 啊，佢所谓。好啦，好啦，多谢你嘅亲爱嘅 Eva 听众，我唔会嗌你所谓嘅听众吓。好啦，拜拜， 拜拜 Eva， 好啦 ，Vinny， 哎， 嗱都话啦，听唔到你把声就知道你个气势如虹啊。 嗯，我瞓醒冇几耐。 啊，你做盛行啊？而家先瞓醒， 系咯。 好，我冇嘢做，喺屋企做人哋 咯。哦， 所以瞓觉系你嘅全职啦，就系。 系啊，瞓觉系。 你知唔知啊 ，Vinny？就算冇嘢做都要早起身㗎。唔可以咁样养懒个人，呢句我阿媽讲。 咪係囉。 养懒自己。 我都好早，我都好早瞓㗎。 係呀，你早 凌晨六点起瞓㗎嘛，係咪好早瞓呀？ 啊，系啊，我点知噶？啱啱听完岑亮先瞓咯。 吓、啊！喂，你唔俾面啊？梁荣忠一做晨光你就瞓， 第一线你就瞓。 哎，咁我觉得你下个回合会输噶啦。 好，睇下你阵间嘅表现系点样啦，keep住继续听啊。 好， 阵间再倾边啲。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十七岁的港队乒乓代表王婷婷在东京残奥会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取得一面铜牌，为港队在今届残奥会取得首面奖牌。王婷婷在赛后表示很开心，感谢家人支持和教练林志鹏带领她训练。她说自己今日比赛有一些套路不太清晰，发挥不到，日后会做好临场情绪控制，目标是争取下届残奥会的入场权。另一名教练陈许总结话，对今届乒乓项目的成绩基本满意，较为可惜和遗憾就是两名运动员中只有一人成功登上颁奖台，未来会更加努力。本港新增6宗新型冠状病毒输入个案，其中3人已经接种2剂伏必泰新冠疫苗，1人接种1剂强生疫苗。新增6宗个案中，患者分别由比利时、缅甸、美国、亚塞拜疆、菲律宾和亚联酋抵港，年龄介乎5个月至53岁，其中4人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少过10宗。深水埗一座搭有棚架的住宅大厦，日前怀疑有人从一个单位的窗口用加上钩的长棍伸入单位，再勾走一个手袋。警方昨日拘捕一名31岁持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怀疑他和这宗案件和深水埗近期另外4宗爆窃案有关，5宗案件涉及的财物大约值208,000元。警方说，涉案的荔枝角道东明楼今年3月起有大型修葺工程，外墙加设了大型棚架。警方经调查并翻看闭路电视片段之后锁定疑犯，昨日在福华街将疑犯拘捕，相信他和上星期五东明楼另一宗爆窃案和上个月6号至12号在医局街发生的3宗店铺爆窃案有关。有报道指，马利诺修院学校小学部有小五学生涉嫌欺凌同学，将对方打伤。警方证实，今年4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佢10岁嘅女喺九龙城一间学校被一名年约10岁嘅女童袭击，导致背部受伤。嗰名涉嫌打人嘅10岁女童上个月以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被捕，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需要向警方报到。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在學校網頁發聲明，說有家長針對學校和教職員發放沒有根據和誹謗性的言論，對此感到震驚和沮喪。對於那名家長未經許可將他和教職員的對話錄音並在社交平台發放，校方認為有關行為應該予以譴責。校方说已经就事件报警和通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又说事件对整个学校带来潜在伤害，校方保留追究权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系挤塞噶，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接近油站；龙翔道去狮隧是挤塞，车龙排到荷里活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怡安角；柯士甸道去广东道方向近弥敦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漆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油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山顶嘅利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嘅5点，嘅利民道都系会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喺山顶嘅嘅利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5点，嘅利民道都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北角落斜西贡，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锦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千禧年代苏华伟走向世界，2021巾帼不让苏眉，女子田径 T36 级200米，任国芬替港队出战，力争决赛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 面对共产党军队在淮海战役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又会怎样招架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电台冷知识， OB Show。 电台节目除了在广播大厦直播室进行直播之外，有时都会在户外为特别节目进行直播，称为 OB Show。 OB 的意思是 Outside Broadcast。 OB Show 需要一系列专为户外直播的特定器材，需要的人手也都比平时直播为多的。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一时贪玩是几时出现的？你两个一起做节目， 喂，一时贪玩已经是我哋比较后期的啦， 嗯， 即系靠 开始年纪大了吧， 已经比较成熟同埋有阿姐风范的啦， 早期已经合作过 啦，诶，早期有，因为我哋有啲青间曲啊。誒一間又你知阿卡又好鬼紅噶嘛，佢，又會出現喺神光第一線啊咁樣，嗰陣時已經成日有來有往，又睇住佢啲愛情故事啊，佢又睇住我啲感情生活咁樣噶啦。 係，依依部分我想聽喎， 反而 算法啦。 係啊，係搞到而家都咁，我 又係幾好啊？ 係啊， 只可以講呢句嘅啫。 佢其實衰一樣嘢啫嘛，中意靚仔，咁就 靚仔中意我。 嗯，喂，但系咧未讲一时贪玩之前咧，我好想讲阿卡哇伊个名啊，因为你嗰阵时叫 Vanessa 噶嘛，你系点样决定改呢个名字？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咧，我都加入咗电台噶，我记得咧，我哋两个喺 S 9咧倾过偈，你有问过我好唔好用呢个名嘅？嗱，我曾经有同你讲过嘅，我话哇，你个名咁 Q 啊，咁去到40岁你好大镬噶，咁样咯，我真系咁同你讲过。 嗰阵时几多岁啊？讲呢个问题嘅时候， 电台好中意屈人哋改艺名噶，我又俾人哋屈过叫叉。叉烧啦，又话叫猪皮啦，咁样我死都唔肯， 系啊， 死都唔肯。 猪皮， 因为如果话你猪皮，跟住你可以好红啊，一行出嚟啫，连你仔女叫你做猪皮，咁你死啦。 系啊，嗰阵时你改个名系十八、十九度啦，我哋都系嗰啲 咁上下啦。咁但系因为当年咧，即系阿喵就话，哎，有个节目，不如你都帮下我去讲下啲日本嘅资讯啦。咁，我就好，俾我试下。咁但系咧，你而家呢个名咧好难记啊。咁我咁点啊？你不如谂一谂自己想喺个节目度用咩名啦？咁我都谂咗好多个嘅。咁可能小乜小物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咧就。觉得好似好小家咁啊！当年啊吓，觉得好似唔可以叫小家碧玉噶咁样咁啊！咁突然间谂同日本有关，不如用日本嘅名咧嚟到做啦。 突然间见到个广告歌就远。 其实咧，我个名系一个形容词嚟嘅。咁点解嗰阵时问啊 Roland 啊，我好唔好用呢个字咧？因为如果以日本人咧嘅即系睇法咧，佢就话：哇，你有冇搞错咁自大嘅？叫自己做好可爱啊！咁同埋佢哋唔会 讲 自己 讲。 自己嘅啊，我好靓啊，我好可爱，佢哋喺文化上边系唔会嘅，咁所以当佢用呢个形容词嘅时候咧，我都纠结咗一阵，咁但系阿喵就话唔系啊，同埋 Roland 都觉得都 OK 啦，几好啊，易记啊嘛， 系易记嘅， 易记啦，咁我都已经唔用 Kitty 噶啦 ，Kitty 即系好靓。 我哋去改一啲同日本听翻嚟嘅名咧，我一定系改 Yamete 嗰啲 嘅，系啊， 系 唔会讲求 我再谂多一个，不过 中国人都叫自己阿俊啦。 所以即系一用呢个名字，我发觉真系帮咗我好多，帮到我而家。 系啊， 因为当年嘅用咗呢个名字，冇乜人记得我做咩节目噶。但系记得卡哇伊咧，就系一个 DJ 啊。 同埋嗰阵时咧，其实唔兴卡哇伊呢个字噶。但系你发唔发觉咧？呢廿几年咧，其实好多时都形容卡哇伊呢咁样咧。 系啊，一定有呢噶嘛， 系嘛？ 卡哇伊呢。 所以我好开心一个听众咧，有一次佢打电话嚟电台，佢就问我。我咧就生咗个女，我就想将佢个英文名咧改做卡哇伊。我想问你个名系点串？哇！我当时系觉得好开心啊！ 点解咧？ 因为喂，有人因为我呢个名而将佢个女叫呢个名，哇！佢好似我背负咗好多嘢咁样咯，所以我就觉得好开心。 因为我都有，系嗰阵时玩 ICQ 咧，揾到一个叫 Cousin 噶嘛，跟住问佢点解改，佢我中意听电台一个 DJ 嘅节目咁样。而家佢好红啊，佢画画噶， 系嗰阵时冇咁多人叫 Cousin 嘅又系， 冇噶，我老豆乱作噶啫嘛， 系咪本身冇呢个字噶？ 冇噶，佢叫启新，佢谂住译。亦得怪怪地咁 樣，神咁樣。 係啊， 喂，你入電台有冇其他別號㗎？開頭係咪有個叫做魔鬼定咩㗎？ 哦，嗰陣時要咩嘅？有個叫魔鬼熱線，就係飛碟盡地嘅。咁就我就負責出啲類似 IQ 題，但係叫魔鬼題。 你嗰陣時出 IQ 題 啊？咁嗰陣時咧就係坐喺隔離房。 系点解咧？因为佢哋要整 echo， 你知道我哋冇啲机噶嘛，攞鬼大 啊嗰啲 echo。 咁咧我就佢哋一答完问题咧，我就走住咁啊讲咯。系啊，跟住佢哋话俾我听咧，喺啲超级市场里边咧，都听到啲小朋友讲咩，喂喂喂，搵边位搵魔鬼咁样。 系啊系啊 系啊。咁跟住嗰阵就话唔俾见样嘅，啊，即系唔俾，只要好神秘啲人，唔可以有人识佢嘅。跟住有一次影 poster 咧。影到个样子，但系陈老师喺后面用手揞住个口 咯。总之就系唔见到你个样为止。 系啊， 咦？卫兰都系抄你喎，当初入行。 唔系龙小菌啊， 系 龙小菌， 唔见又系龙小菌又系咁。 卫兰做瑜伽啫。 喂，咁嗱，去到一时摊玩嘅时候，系咪晏昼一点钟嘅嗰阵？ 系啊， 系做咩嘅咧？呢个节目 嗰阵时咧，其实就话诶，晏昼一点咁叫一小时啦。咁你哋咁中意玩就叫一时摊玩啦咁样。咁其实嗰阵时都好多唔同人做过， 好多、 啊、初初又话邵大哥啊咁样啦，系啦，咁跟住就话阿卡威尔啊，咁就又饮饮食食啊，咁总之同食晏有关嘅，可以去玩嘅，咁样都会喺一时摊摊里面出现。咁嗰阵时咧，其实都几犀利噶，又会有行山团啦、啊，又会有食嘢啫，即系其实而家有好多嗰啲 format 咧，都系我哋以前类似嘅，系啦，咁咯，跟住啊。又好似又转组喎、 啊。我记得呢，即係我最记得同 Cousin 合作呢，一时贪玩里面呢有个贪玩家庭。嗯、因为鬼才嚟㗎嘛佢係。咁、呢就每一日呢要等佢啲稿去做呢个贪玩家庭呢，其实係好紧张嘅。 我真係唔记得晒咁嘅。 因为佢你写太多稿啦，你每一日呢其实就好似 sitcom 咁样。你睇下嗰一日发生咗咩事，跟住佢就将嗰啲事情呢就写落去嗰个劇度。咁邵大哥呢就係、是、老爷。你呢就一人分析三角嘅角色嘅。一个係嫲嫲啦，跟住一个係奶奶啦，即係。跟住仲有就係、是、阿爸。同埋小朋友 cousin 仔， 咁啊四个噶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总之咧，我就净系做一个角色，其实我就系新抱同埋阿 cousin 仔嘅妈咪，咁啊系啊，系啊， 佢咁样讲咧，好似有人介绍啲嘢俾我听咁，我一啲印象， 你都唔记得， 完全唔记得， 你写噶， 系啊， 我真系唔记得， 而家 YouTube 仲有得听噶， 唔系嘛， 系啊。啊！2001年嘅事嚟噶，我哋一齐做。 哦，你 send 翻俾佢听，佢真系唔记得噶啦，应该。 唔记得， 可能即系做太多呢啲。 唔系，因为嗰阵时咧，坦白讲，我见到佢哋两个咧，即系其实我哋以前嗰一代咧，你都知道我哋一个人做好多嘢噶啦嘛。即系我有阵时七点几翻到电台咧，你已经喺 office 上边咧写紧稿噶啦。 睇报纸写。 系啦，咁然后卡哇伊咧，而你唔好以为佢晏昼节目，即系可以讲下大家咧，就系、是、譬如你，哇，你朝头早可能咧前一晚做完一啲采访节目咧，你就要喺度剪带啦。写稿啦 ，mixing 啦， 梗系啦，当年要争房噶，咁你 而家都要嘅， 而家都要嘅，而家都要。 因为前辈级嗰啲，梗系佢哋用先，或者佢哋已经喺嗰个 booking 里边，佢 mark 咗啲名喺度噶嘛。咁你哇，你冇得咁样摄落去嘅时候，你梗系偷佢啲夜晚啊，或者系朝早啊，翻嚟做好咗先。因为我呢啲又做得慢咧，又冇人教咧。咁啊 ，Roland， 你有读过 DJ 训练班，你直头系有教你点剪带啊等等。我系冇个，我企喺周国锋后边睇住佢，哦咁样剪完条带之后要咁样搏噶，咁样跟住到以后嘅 MD 机又系 MD 机，原来咁剪带，即系我系冇人教，咁所以就全部都系要自 學。而家好啲，因为而家你录咗啲声之后咧，你可以翻去用电脑做后期嘛。以前我哋咧仲要咩？系冇得话揿个掣出，用唱片做 mixing。我试过一次咧，要我做一个叫做 jingle 啦，吓嗰啲咩叫三响炮？我由夜晚十二点录到第二朝早六点，然之后直接翻晨光啊！咁你要搞好耐，你要揾唱片咧，揾六七十只唱片先揾到一个，呢、這个啱啦嘅音乐咁样，你都几弊嗰阵。 咦，你试过系用黑胶碟 mixing 噶？ 系啊，系啊， 呢个我冇试过喎，喂，讲嚟听下。 黑胶碟，因为咧，我哋嗰阵时咧就都系跟啲 DJ 学啦，就有啲卡嘅，就冇 MD 冇 CD 嘅嗰阵时，咁就黑胶碟，咁就跟住黑胶碟咧，通常咧，如果你要好准嘅话咧，就要将佢录咗落去个卡嗰度，因为卡咧就可以一揿就系个粒音，如果唔系咧，就大概一个手指位一推咧，佢如果唔系你推得唔啱，会哇啲咁样噶嘛。咁我哋呢有陣時唔夠嘢即係唔夠 source， 之後我哋又知道呢每錄一次呢嗰、那個聲就會差一次㗎。我 我哋尽量最好做到咧，就系一次过录落个录音带度。咁所以咧，你要同一时间，有时唔够手咧，要嘅，喂，你帮我揿呢、這个，预备一二十，一衰咗又要由头 Q 过晒又嚟过咯。咁好烦噶，其实 好难 啊，好怀念啊，而家谂谂下呢个真系岁月。 但系而家呢啲失传啊。 系、 啊，连部机器都失传咗，冇呢啲机器添。 所以嗰啲后生话吓剪带咩嚟噶？ 嗯， 讲好，即系电脑嗰度有把铰剪噶嘛，揿、嗰个掣咪剪咯，咁样咯。 系，喂，我哋转头翻嚟，不如讲下啦。因为做 DJ 咧，即系创建立自己嘅个人风格好紧要。其实咧，我哋今日呢两位嘉宾咧，佢哋点样去谂自己嘅风格创造出嚟咧？ 梁荣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 哇，九十年代 feel 啊， 系啊， 正话只歌。 推中歌咁样噶啦， 系啊 ，remix 版啊，即系早于咧八十年代中期咧， 系啊， 譬如阿校长啊哥哥啊，佢哋啲歌出咗之后咧，一定有一个叫做 remix 版本啊嘛， 系啊， 即系本来只歌系两分钟嘅。跟住就變到廿分鐘嘅，真係不斷碌不斷碌。 喂，我細個好中意扮自己扮 remix 嘅喎， 點樣、啊？ 即係跳舞家嗰啲咧，差一分，差一分，差一分鐘鐘，天就黑曬咁樣咧，咁我玩成晚㗎啦。 咁跟住咧，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好似係每一隻叫做 hit 嘅歌，必定之後要跟一個 remix 版本㗎嘛，係咁啊，不斷好似直話嗰啲咧 ，loop 住 loop 住 loop 住，跟住中間可能有一段咧，捽碟捽碟捽碟咁樣嘅聲啊。 係啊， 之後就興咗劇場版啦。 所以頭先呢首不咧，即系标志住八九十年代咧。大家如果喺嗰个年代成长，一定识嘅呢啲。 系啊，即系去嗰啲 disco 啊，你听到、啊、一定要系 remix 版先得。 咦，你听唔少啦嗰阵时啊？ 当然啦， 系啊。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譬如你喺街夜晚咧、 嗯， 见到啲货 van 行过咧、 嗯， 必定系开到个收音机好大，佢唔会播一只普通版本嘅、 啊， 一定系 remix 版嚟。 系啊，同埋同一个字，唔知点解要唱咁多次嘅 remix 版啫。 唔知啊，总之就系 remix 啊。 即系堪精，其实好似跳线咁啫嘛。而家你听翻，系啦。都有型嘅， 系啦，你翻嚟我哋啊，超级无敌二台迷啊！首先咧有诶，而家叫做咩？一届台主系嘛？ 系啊 ，Winnie 十八廿二， 听紧你。 咦，哇！你真系唔似啱啱瞓醒，好醒目、啊。 嗱 ，Winnie 正话咧就好有啲厉害嘅， 嗯， 三条题目，一条唔识答， 系 一条答中，一条系补答，即系全部可能性已经出晒啦。 系啊，所以啊。嗰、那個氣勢唔錯嚇，雖然全職瞓覺，你話自己係啦，我哋聽下呢個全職做咩先，係 Karen。 Karen 十八廿二 ，Hello， 十八廿二聽緊你。 你好啊，睇下你有冇信心擊敗啱啱起身精力充沛嘅 Winnie 先啊。 唔係好大信心。 係、哎、咁樣、 啊。點解啊？未打仗先話輸？ 因為喺街聽得好窒啊個電話，所以有啲聽唔到。 唔緊要，唔緊要。 嗯， 睇下幸運之神會唔會眷戀你啦，咁啊要靠 啊。希望啦、 啊。好，記住。听到听完问题，嗌自己个名先吓，嚟到啊！ 第一条， 第一条喺访问之中提到罗启新同卡哇伊合作嘅二台节目叫乜嘢名咧 ？Winnie， 一时贪玩， 啱咗！ 哎呀， 就系一时贪玩，唔紧要，唔使哎呀住啊 ，Kevin， 因为仲有两条题目嘅。 系啊，可能阵间 Winnie 唔识咧。 系啊，听住啦。 嗯， 第二条，罗启新喺访问之中提到。曾经被人改过的花名是什么呢 ?Karen!Karen! 魔鬼。 魔鬼是。 这个是他的节目 的。 节目的环节名来 的。讲的是花名。 是啦。 花名。 他说他不喜欢的。 Winnie!Winnie! Winnie, 猪皮。 猪皮 还有。 啱的。你只要讲出一个都得了包括了有叉烧和猪皮的。 我几怕他讲了萝卜。 萝卜。咦Winnie 即系补又系补答一条， 系咯， 好 我唔食猪皮啊， 哦，唔怪得知，咁即系 Winnie 两条亦都胜出咗咧。嗱、 嗯， 咁啊仲有一条题目嘅，不如都当玩啊，玩埋佢啊。 系啊， 呢条就唔计分噶啦。好啦，罗启新曾经主持嘅二台节目《飞天遁地》有一个环节叫做魔鬼热线，但系咧就唔可以俾人见到佢个样啊嘛。咁之后有一次影宣传海报嘅时候。陈汉斯用手遮住佢边个部分呢 ？Karen，Winnie，Karen， 好， 啱咗啊！咦，都攞翻个彩啊！ 攞翻个彩啊！不过唔计分啊，你就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啦， 啊 ，Karen， 你听咗二台几耐啊？ 如果头头尾尾，我谂大，我谂话， 四十年。 咁我冇四廿年，我廿零年咯， 廿零 都系老主顾嚟嘅， 系咯。咁要你讲你几个节目，你会讲边几个啊？ 最记得嘅边？ 最记得嘅， 最记得边几个节目啊？ 嗯， 风骚啦， 嗯， 即系啊，中哥主持嗰个年代啊。 哦，多谢你哦。 哦，系。 而家晨光啦。 哦，咦？咁你真系 都系我 梁明忠 fans 嚟嘅。 都算系噶，我半夜我冇听过。 系有冇搞错就未有听？ 因为你冇听过，因为太夜啦，瞓觉嘅要。 哦，你早瞓嘅 ，OK。 系咯，你晨早人嚟嘅。 哇，嗰啲啊，嗰啲咩三国寂寞的心嗰啲咯。 哦， 一去去翻。 系，仲有咧？你好似想讲。 仲有话。咩中文歌《龙虎榜》嗰啲咯。 哦，你中意听数榜？ 多谢晒 Karen 嘅支持啊！有冇点唱啊？ 有啊有啊，想点俾我老公同我个仔听，希望佢哋健健康康、开心心。 老公同阿仔叫咩名字啊？ 边个啊？ 老公同阿仔叫做乜嘢名字啊？ 老公叫 Chris， 阿仔叫 Alan。 哦，嗯、我几惊你以为，我以为你仲有一个老公同有一个仔添，边个啊？ 我以为你是叫我讲、我仔，我听不到老公 的一 个字、 好 Karen 送回一个二台口罩香薰扣给你好不好？ 好，多谢晒， 多谢晒，希望你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多谢晒你， 一定一定，好， 多谢 ，thank you， 拜 拜。 好了，同阿 Vinny 倾下事 ，Vinny 喺咪度？ 系， 喂，都系赢得好稳喎，嗱，老老实实啦，都系一条搭中，一条咧又系补搭。 是 在这个 原来你是富禄王 在这个好问的情况底下被你过了两次、啊、 又说自己刚刚瞓醒这个就不是富禄王是不是 先可以看一看 Vinny 先因为由于我们最后是计分的、即如果你入不入到最后决赛是计分的你得两条补答其实都是得一半分数、所以你要阵间要醒醒定定啊 是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88啦咁啊参加定咁可能下个礼拜就轮到你一齐打电话入嚟咧，一齐玩游戏噶啦，好冇？咁啊 ，Vinny， 我哋转转头再见你，好冇？ 好好。 96%同埋92%，专家话，即使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接种新冠疫苗仍然能够有效减低出现严重病征嘅机会。研究再次证明接种疫苗嘅重要性。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中午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同星期三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即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和里游乐场对开咧有意外噶，车龙咧而家排到接近黄金海岸。咁即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和里游乐场，亦即系虹桥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接近黄金海岸。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落跑马地多车啲，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流班者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接近油站，龙翔道去狮隧龙尾排到蒲岗村道，将军路隧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蓝田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泳池，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洗衣街来回方向近旺角道一段是车多繁忙，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赤西贡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锦田。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4，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啊，又到礼拜六，好闷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港台电视31周末讲艺力，有我梁明忠、可怡、陈嘉文， 同埋我梁嘉琪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嘅资讯。 由电影、展览讲到舞台表演，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 今晚7:05， 港台电视31 周末讲艺力。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19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2007年或2012至20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日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忍下啦，一下痛好快好嘅啫。 终于明白懂得自爱，没情人亦可爱。今天言败输得慷慨，去换未来精彩。此刻流逝的不是爱，别离后便看开。对的怎会放任着我？爱情尽比错， 不知系痛嘅。 再不追究往日，让我要流力相爱。 但痛楚过、流过血之后，先可以愈合重生。曾乐同今次将拔刺嘅过程比喻做忍痛分手，面对错嘅人，尽早抽身离场。作曲编曲嘅谢吉新风填词，曾乐同。上榜4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曾乐同《拔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台冷知识 CD， CD 是 Compact Disc 的简称，中文译名为雷射唱片，是其中一种储存音乐的载体。早期的电台节目播放音乐会用开卷式录音带或者黑胶唱片为主，之后 CD 变成主流。数码化年代 CD 亦被取代，大部分播放音乐已经摆在上网了。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我记得我哋入行冇几耐啦 ，Kason 同阿卡威爷一定知，我哋所有嘅老板都会同我哋讲：，喂，你快啲谂自己想行边条路啊！ 系啊， 系啊，你唔好样样都做、啊。你想你做体育叻嘅，你系讲体育啦，咁样嘅。咁你哋系点样建立一个咧？就是、跑电视城啦，系啦，嗰阵时住电视台嘅 DJ 加记者啦 ，Kason 咧就系上升再加即系而家嘅栋笃笑啦， 系 点样建立出嚟嘅咧？ 其实嗰阵时咧，因为对面街咧就有一对孖宝咧系搞笑好劲嘅，咁嗰阵时咧就最初嘅时候咧，咁我喺。即系大学嗰度咧，就已经系做嗰啲话剧啊、表演相声啊嗰啲嘢噶啦。咁佢哋就揾我嚟咧做，咁做做下咧就突然间咧就哇黐线嘅，同人哋打对台，礼拜六 即系快啊， 自投罗网啊，系咁样咯。咁跟住咧，你就要用一啲搞笑嘅方法咯。咁但系嗰时成日俾人批评我话我把声咧太似对面街嘅 DJ 啦咁样，咁就唔知咪聽得佢多咧，咁就黐咗咯。咁跟住落嚟咧，你以後都要搞笑。我淨開會有時講啲嘢咧，咁跟嗰啲人就係佢講笑嘅就咁、是、樣。 好慘。 又或者我有時唔係講緊笑咧，嗰啲人話嚇唔係咁好笑，即係以前冇爛 get 呢樣嘢嘅嚇，應該唔好笑咁樣。我講緊普通嘢嘅就咁咯，咁所以你個形象就係咁就，你就負責搞笑啦咁樣。 係係，卡哇伊咧， 卡哇伊， 你點樣去建立自己咧？入曬嗰陣時清水灣電視城啦 ，ATV 嘅所有廠，我相信你都訪問過刑偵嗰陣時嘅 有 梁總 啊，係咯，咁厲害嘅，你點解會喺 入到嚟啊？ 入到嚟電視台， 你知點樣可以有個證入到去咧？當年 其實咁嘅，當年我咪話聽電話嘅，咁聽到個電話，我發覺我自己好似冇乜進步，我唔知幾時先。 才可以做到阿喵呢啲咁叻可以坐低喺度讲嘢嘅 DJ 啦。咁因为我又唔系大学毕业，咁我就即系又系咁样啦，参加咗咧。嗰陣時電視台咧 K100 咧做嘅一個叫做《逐家弟子》嘅遊戲節目，咁當年咧其實嗰個節目咧係內定咗一個寫稿咧就做嗰個《逐家弟子》嘅，咁但係咧我入去考咗之後咧，當年嘅評判咧就有羅家良啦、陳寶珠等等咧，就覺得哇你講嘢咁好嘅咁樣，咁佢就揀咗我入去做呢個 K100 嘅《逐家弟子》，就係揸住個訪咪去周圍去訪問啦，喺電視城度訪問啦，咁嗰陣時就種下咗咧喺電視城入面做訪問的一個小記者， 那個是哪一年啊 K100 那個 陳啟泰和翁杏蘭還有孫軒做 應該 1996到啦， 九六年 啊，系啊， 九六 犀利喎，因為電視城係好嚴嘅啲保安， 係啊， 係啊，即係你想入都唔係咁容易。 咁當年即係因為做 K100 嘛，咁就要做啦呢啲。咁大概做咗半年到咧，阿夏妙賢咧就又打俾我咯，喂，我見到你咧就喺電視嗰度做，因為 K100 通訊站都係我做嘅，咁就見到我你做主持原來都幾得嘅喎，不如你翻嚟做 DJ 啦。 係啊，嗰陣時你唔識而家嗰句説話啦，我唔使你唔該咁樣。 唔係細個，我哋唔會推嘢嘅，又真係 推嘢喎。 一打嚟就覺得係一個機會嚟 㗎。人喎， 嗰時咪就卜卜咁嘅聲啊， 係啊， 就係叫你翻嚟嘅。 唔係嗰時就娛樂滿天星啊， 娛樂滿天星先嘅， 係啊，娛樂滿天星啦已經。咁我就話哦好啊好啊，翻嚟做。咁但係我翻嚟做啲乜嘢咧？佢就喂橫掂你都就係喺電視城嗰度訪問咁多明星，不如你就做呢個角色，就係咁樣幫我定咗嗰個DJ 路，就係訪問啲 artist 咯。 係係，因為娛樂滿天星就係周國峰同我主持啦，咁卡瓦兒就幫我哋跑電視台啦。 係啦， 嗰陣時佢真係好厲害，即係每日佢都俾到一啲咧，你都知嗰陣時大台啲劇幾咁厲害噶啦。佢真係日日咧都有一個明星出現喺個錄音帶裏邊嘅， 係 真係我覺得好佩服佢嗰陣時。 哇，其實咧我啊都幾乎咧被委派啊，即係。已經好後期啦，委派去做一啲咧要揸咪去周圍探班嘅節目啊。不過好彩與唔好彩之間咧，就係、是、負責嗰個同事咧，佢嗰輪咧身體抱恙啊。結果開唔到個節目，我先至甩爛咋。 你好啦，我哋以前跑幾多呢啲嘢 啊？嗱， 終於做完唔知係你做噶嘛？ 咪就係咯。 係咩？咁我又冇，咁好彩就係咁講啦。我個名易記啦，咁所以喺電視台裏面咧，咁一入去啲廠度咧，就已經即係知我係。系边个咁就点啊？有咩想问啊？咁样咁又做过 K100 咧，咁就亦都同咗当年电视台嗰啲公关熟咗啊，咁先好似你哋或者 我以为你爆出嚟添， 所以咧好多咧，咁佢哋都俾咗个工作证我咧，即系好似采访证咁咧，我就可以自由出入啦。咁跟住咧就亦都好開心啦，好多藝員朋友咧都成為咗 friend 咯，係啊，就係咁啦。 但你當其時做 K100 嘅時候就已經冇未做電台， 未做電台。 但係當你做電台嘅時候就已經甩咗 K100 啦。 冇錯，啱啱佢哋又要轉節目啊！咁好彩就係啱啱佢哋諗緊要轉節目嘅時候問我做唔做長工啦，即係喺TVB 度簽長約，因為我以前一直都係紅單嚟嘅，紅單即係好似特約咁樣啦，咁樣 係啦，開工嘅時候簽 嘅啦，係啦。咁但係跟住喵叫我翻去，我就哇好啊！啱啱又有个机会，跟住两边一齐问我嘅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做翻电台咯。因为电视台太多人争啦。咁我就觉得做电台好似好。 咁电台真系细水长流好多嘅， 同埋佢觉得以击败夏妙贤易好多咁 样 嘛。 又唔可以咁讲呢个师傅。 不过卡哇伊真系犀利，即系佢嗰种精力咧，我见证过咧。人哋又话嗰啲咩走廊歌手跑几场咧。佢就係去嗰啲 artist 生日會咧，佢都跑一晚跑幾場啊！ 有冇咁多人同一日生日啊？ 唔知有生日會啦，跟住又可能係某啲電影慶功啊，等等嗰啲啦，係啊，日日都有好多噶。 你最高紀錄係試過一晚走幾多個呢啲咁樣嘅 event？ 四次咯，四個唔同咯。 你一晚食四個蛋糕，你係咪想死？ 好厲害喎！好厲害。 四個係啊。 係嗰陣時，譬如阿 Cousin， 我成日無時無刻都見到你咧，匿埋一角咧寫稿， 係 即係同埋咧，你好似咧咩節目都有你份嘅，有一個。 年代我同你咧，好似咩節目都有份噶嘛。 係啊， 我記得我同你跑唔少星期日嗰啲嗰陣時嗰啲OB show 叫做。 係嗰陣時我同佢做過一個真係核突，嗰名叫 so far so good 啊。 耶，好核突， 著短褲添喎，兩個扮傻仔喎走出去。係啊 ，so far so good，so far so good 啊，嗰陣時係九一到啦，應該九二。 佢哋嗰排咧好中意啲節目主持人咧，整埋曬嗰啲咩百年同阿好合， 嗯， 阿永傑同阿童心，恭喜同阿發財啦咁樣。 咁你两个系咩啊？ 咪苏花苏冠咯， 苏花 个个礼拜日都会出啊！ 好彩净系做咗一个暑假咋，我几惊呢个名字跟一世嗰阵时，我哋两个话 真系拜拜啊！真系 长做长有。 你唔讲，我真系完全唔记得。 以前细个唔可以 say no 噶嘛，系咪先？ 系 你话好啊，好多谢高层咁。 唔系佢哋系 DJ 嚟噶嘛？佢用一个好好嘅理由去呃你，觉得好有前途噶成件事。 唔系讲咗一啲好嘅方向俾你睇啫，但系唔一定出现。 佢成日都攞嗱，你睇下隔篱街系边个咁样，佢就哎呀，哦咁样咯。 但系你嗰阵时咧写稿咧，你记唔记得一日要写几多份稿咧？我真系见到你好辛劳噶，成日都匿埋写。 其实后期咧，你已经熟咗啲嘢咧，点样去到揾料，同埋点样交行货。我试过一次咧， 坦白嘅你个人， 梗系啦。我试过一次咧，嗰阵时系话咩啊？你只系喺某 DJ 个节目里边。讲三个 get 嘅啫，咁咧嗰年初三，我朝头早九点开始谂，我谂到一点啊，都谂唔到，跟住咧就终于谂到翻嚟，入到嚟放假啊嘛，咁啊翻到嚟，三个 get 咪即系三分钟咯，都唔使啊，跟住我搞掂走咁样入走咯，即系我哋做埋好多呢啲咁嘅嘢咯，系啊，不过而家做咗电视啊，发觉咧。三分鐘是很耐的。 是 啦、 啊啊。 真的要講你到、 啊、 令到你不悶很辛苦的。 是啊。 咁譬如阿 Kason 咁做咗咁多創作上嘅嘢，咁有啲你係記得，有啲唔記得。譬如而家呢一秒鐘望返轉頭，喺電台喺二台裏面，你覺得你自己印象最深，又或者你自己最有感受嘅， 我諗就係嗰陣時神光逢星期五嗰個同讀 神光朝早做嘅 係啊，因為嗰個咧到而家嗰啲人都係講緊懷念，但係嗰陣時係黐線咁啊，嗰十分鐘咧，我係禮拜四咧，我做完神光之後咧，老細准許嘅，你走啦，咁咧跟住咧就係咁啊揾料咯，跟住然之後咧又開始紅酒啊，跟住咧就提咁睇報紙啊咁樣揾咯，咁啊一路做。嗰、那個都做咗由2007年係做到我離開電台晨光2016年，即係做咗。跟住我見到有一沓稿咧，係而家仲喺我身邊嘅，一尺厚犯罪證據嚟噶嚇。咁、但係嗰陣時咧，唉，我本嚟揾個暑期工幫我打嘅，佢冇打之餘咧，仲唔見咗我一份。 哎呀！ 但係嗰沓稿咧，其實就係、是以往嘅歷史嗰、那個禮拜，你覺得好笑嘅嘢，有曬日子噶嘛。即係我而家都冇打開嚟睇嘅，但係佢就一路跟住我搬 office 咯。係啦，咁啊遲啲咧，我就會試下 輯錄成書啊，可以。 唔得嘅。 點解？ 如果你以笑料嚟講咧。原来唔系嗰个礼拜过咗咧，就好似油炸鬼咁，系盐脆噶啦。咁咯，咁但系如果你当一件事嗰阵时发生过嚟睇咧，就有意思啦。 系卡哇伊咧，你咁多访问做过咧，你最要讲一样嘢啫。边单咧？你觉得你最难忘咁多年？ 我其实访问咧就过眼云烟啦呢啲，但系我觉得同 artist 嘅合作关系咧，即系好难忘系呢啲啦。譬如即系我同啲 artist 做完访问之后咧，我会觉得啊呢个系工作上面嘅嘢啦。咁但系咧，原来佢私底下咧又好似当你朋友咁，好似 Kelly 咁啊，佢去日本，佢会突然间话佢见到我啲眉毛咁散，佢就话我帮你买咗个喺日本买咗个钳翻嚟咧，就俾你去即系钳呢个眼睫毛咧唔痛噶咁样。跟住又或者係譬如華仔咁，佢寫好咗一首新歌，咁當年我哋嘅 canteen 非常之好食噶嘛，咁咧咁咧就 而家都 OK 嘅， 係咩？咁我未食過添，咁 咩食啊？佢食 好，咁咧就嗰個葱素嘅雞翼咧就哇，即係阿華仔好中意噶嘛，佢就會嗌咗哇成碟雞翼，就慢慢喺度同我講佢隻新歌點樣寫啊等等，即係我覺得哇劉德華坐喺度一個鐘頭唔俾我走，真係好難得噶嘛， 應該下一個通告 未到啊，未夠鐘啊。 你少時間啫，阿卡， 諗多咗啊！ 跟住我望住啲DJ 朋友咧，跟住我心諗，我啲眼神已經俾佢，你救我啊！你救我啊！ 救我啊！我坐咗一个钟头噶啦。 我哋以为你 enjoy， 所以冇救你咯。 仲喺度讲你坏话添。 系啊， 话你喺度 keep 住刘德华系咁喂佢食鸡翼。 唔系，跟住之后佢好好，佢车埋我翻屋企。 哇！ 即系我觉得呢啲关系好难得咯。系、嗯、啊， 今日都难得请到你哋。 系啊，系啊， 系。我哋希望有机会再同大家倾多啲嘅，好唔 好啊？ 唔该晒， 梁荣忠、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离去伴，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伴，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伴，独自去偷欢。 梁荣忠、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好啦，呢、這个问问的啊，问问的过关嘅 Winnie 啊 ，Winnie 你好， 十八廿二， 系， 继续听紧你啊 ，Winnie 喺度。 开始眼瞓啦，话你 啱啱起身就已经眼瞓。 葫芦王 Winnie， 好啦，你嘅对手 系阿娟，十八廿二， 听紧你。 哇，有啲醒神声音喎、 啊。阿娟，我听到你把声，觉得你可以打败阿 Winnie 啊，加油！ 不过 Winnie 咧就好厉害嘅，即系好敏好敏，但系佢又过得关，真系好厉害、 啊。所以葫芦王咯。 好啦，听住啦，都系记住啊，听完题目嗌咗自己个名先至好作答。 好， 题目嚟啦， 开始 第一条。当年夏妙贤见到卡威尔在电视台工作，然后邀请他回来主持二台哪个节目呢？ Winnie Winnie Winnie 先 娱乐满天星， 啱咗。 咦，醒一醒、啊、Winnie 啊， 好嘢啊。 好，阿娟继续努力啊。第二条， 这条深啲啊。 罗启新曾经同阿 Roland 梁子希曾经有一个组合出现过的，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Winnie，Winnie，so far so good， 哇， 犀利啊 ！Winnie 突然间醒咗，即系起身咯、啊， 魂魄翻晒嚟啦！ 阿 Winnie 好犀利啊！ 诶，嗰个节目叫咩名啊？即系呢个就组合名咧 ，so far so good 个节目叫咩？ 嗱，咁曾经咧喺每一年嘅暑假咧，原来有一个叫流动直播室嘅，咁、我哋就会每个礼拜去到唔同嘅屋苑啦、屋村嘅商场啦做直播嘅。咁、譬如第一年就系 DJ 争霸战啦、比赛啦，咁我嗰阵时咁样加入噶啦。第二年就好似歌唱比赛，咁嗰阵时就系每个礼拜都系我同 Cousin 做主持啦。咁、 那个组合咧就叫做 so far 同埋 so good， 系啦，边个系 so far？ 我唔记得咗啦，好彩仲用咗一个暑假咋，因为我哋都唔系咁中意个名 字。好啦，咁啊，好明显咧，阿 Winnie 就胜出啦。不过仲有一条题目都我哋当玩埋佢啊， 系啦， 就唔计分噶啦。好，访问里边提到边位歌星同卡哇伊 在 canteen 吃雞翼和講新歌。 Winnie 就都是 Winnie 劉德華。 你俾阿娟答啦 ，Winnie。 我哋嚟多次，阿娟你答我一二三，阿娟啦， 阿娟。劉德華。 啱咗啦，阿娟，叻女，系啦。啊 ，Winnie 你真系醒到咧，唔让系人。 犀利。突然间醒咗呢个 round 啊 ，Winnie 好厉害啊。好啊，阿娟，唔好意思啊，虽然咧就暂时未能胜出啦，但系可以点唱，有啲咩想点唱下？ 点唱啊！我想点唱嗰首。张学友同埋李恒毅嗰首咧，咩、日出前咩街灯安睡嗰个咧？ 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完整讲多次个歌名啊？ 日出前让街灯安，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我哋揭晓个答案系咩呢首歌名？ 好啊，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系啦。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系 唔系日出时咩街灯咧？即系唔系叫日出时咩街灯嘅？系日出时 日出时街灯，让红绿灯安睡。好啦，咁阵间我哋睇下中间部分播俾你听啦，好冇？ 好， 你有冇点俾咩朋友屋企人听啊？ 屋企人啦，同埋所有教友，教会成员。 好啊， 多谢晒你先，希望你继续支持二台啊！多谢晒， 好，都呼吁定大家可以打定1872388咧，报定名，可能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轮到你上嚟玩咁 样。仲有点埋俾所有朋友咯， 好好。 系 阿娟嘅朋友，好， 多谢晒娟， 唔该晒，好，拜拜， 唔好客气，拜拜。 边啲喺边度啊？边啲？ 系， 你边醒咯？系咪五点后你先会醒一醒噶？ 哦，唔定噶噃。 哇，阔太生活啦！我哋做 artist 有句说话系三点不露啦，即系三点先醒嘅。你仲系哦唔定噶、哦 ？你系咪咧晏昼要去 noon tea 啊？中环 noon tea 嗰啲人嚟噶？ 系咯。 哦，咁啊唔系， 即系得闲要做 facial 啊，唔系得闲啊，唔得闲都要做 facial 啊， 可能日日都做 facial 嗰啲嚟， 收下甲啊嗰啲咁样啊， 系咯，喂阿 Winnie 啊，你记住咧 mark 定时间，下个礼拜继续，好唔好啊？你稳定个空间喺屋企又好啦，一个静啲嘅地方，喺电话继续抢答咯，要好唔好啊？ 嗱，咁下个礼拜开始我就要准时起身咯，冇得话几时都得啦。 咦，你好似抱怨，唔想咁早起身、啊。喂，大姐，我哋个节目四点，你早一个钟，三点起身，俾一个钟头自己醒都差唔多啦，系咪阿姐？ 好。 咦，好唔愿意、 啊。我喺呢度啊，隔咗咁远啊，我都闻到你好大口气啊。啊！ 你问下梁荣忠先生平时几点起身嘅？ 五点几啊？ 哎呀，阴公猪！ 你问我几点钟瞓先啦？ 系啊，你几点？ 凌晨两点啊？ 系咯， 你瞓埋我瞓啊！真系。 阿 Winnie 系凌晨五点先瞓，然后中意起身就起身。系啦，好多谢晒 Winnie， 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继续同你玩。 好， 唔该晒 Winnie， 拜拜。 好，阵间咧轮到 DJ 赛啦。 呢个厉害啦，呢个系即系同我合作咗好耐嘅。 系。 阿欧， 你觉得佢会负分定好多分咧？ 有啲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协特别会员代表大会通过降低解散门槛，由必须有全体合格会员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修订为在会员代表大会或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合格会员代表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教协会长冯伟华在会后说，待政府批准修章之后，会再订立下次特别会员代表大会的日期，就解散程序投票，期望在九月内能够召开。冯伟华说，今次大会大约有100人出席，绝大比数人士赞成相关议案。有会员发言表达对教协感到不舍，但明白同理解解散的决定。热血公民郑松泰被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裁定当然委员登记无效。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被问到会不会令民主派对参选却步，他说下次选举只要参选人同反中乱港的人割席，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做伤害国家同香港的事都可以参选。

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起动，快啲打疫苗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廿年。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请问你，请问你，十八廿二，听问你，请问你，听问你，十八廿二，四十年，听问你，听问你 ，DJ 温暖的声线，四十年嚟听紧你。 十八廿二听紧阿欧， 喂，两位大哥好啊， 欢迎你啊， 系啊，阿钟哥叫我嚟就搞搞气氛嘅啫，佢头先先讲话要答啲问题，咁跟住再加上话唔太睇好小弟， 系， 咁但系佢又要我答啲问题，唔系啊，睇好我咁样。 虽然你哋系个人赛啦，而家 DJ， 咁但系你哋嘅节目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啦，咁啊 Kitty 系最高分嘅， 就 系40分啦，咁另外你哋嘅拍档阿白元浩就个个礼拜都出现嘅喺度， 系咩？点解嘅？ 因为佢负五分好精彩，所以我哋日日都提差唔多， 但系佢而家都俾阿子龙破咗纪录啦，子龙去到负12分嘅， 哦，咁得意啊！ 系啊， 咁我中规中矩得噶啦，我做人嘅纲领都系咁嘅。 但系中规中矩攞唔到我哋最后嘅大奖， 唔紧要啊，唔紧要啊，系啊，系啊，开心咪得咯， 志在参与。 系啊，其实参与都系一个好好嘅过程嚟噶。 好啦，咁啊，喺问问题之前咧，即系要问一问阿欧啊，即系大家好多前辈们都知道佢哋点样入行啊。 系 你点样入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咧？ 我真系我细个听。梁逸伦大 喎，你讲真噶， 系啊，轮住嚟试啊嘛， 多谢你先。 我都听好多唔同嘅电台节目嘅，咁但系嗰阵时做暑期工，我又做隔篱街先嘅，咁所以啲文化唔同噶。 嗰阵时系暑期工嚟噶， 系啊，暑期工嚟噶，系啊，跟住就喺隔篱街做一两做，跟住咪过嚟港台咯，成日都系咁噶啦。嗰年代啲人成日都走嚟走去噶嘛， 系你系点过嚟啊？咁样 点样过嚟？ 除咗行过嚟之外， 你系咪都系暑期工嚟噶？嗰阵 时你系申请啊、比赛啊，定系朋友介绍咧？ 我朋友介绍喎，真系 哦， 系啊。咁我有另一个同事就介绍我入嚟啦。咁嗰阵时都话钟哥要筹咗个节目啊，呢啲大哥综艺大哥啊嘛，嚟到做电台，梗系唉揾啲。即係下把位啦、啊，揾啲僆仔咁啊！啊，即係我好記得嗰陣時喺九龍塘嗰個商場咁啊，台長就話啊，見個面啦、啊，咁樣你哋兩個僆仔交啲 demo 俾阿鐘哥聽下咁啊！ 哦，就係、是、嗰一次， 係啊， 一齊食飲杯嘢嗰次， 係咩？係飲杯嘢咩？ 飲杯嘢，我同 唔係跳舞咩？唔 係，我食飯，我同佢食完飯 跳咩？ 跟住你兩個上嚟 跳舞啊！ 係啊，我同佢傾完之後咧，就話你兩個上嚟見一見咁樣啊嘛， 係咩？ 係啊， 咦？咁要問你個鐘哥，你見完佢點解？你觉得佢 all right 咧？ 啊，因为嗰阵时咧，佢同我讲话，哎，呢两个啊做咗好多年噶，我谂住有两个做咗好多年嘅人帮帮手。原来嗰阵时你系暑期工嚟噶？ 唔系，我做咗好多年噶，喺我系因为暑期工入去商台， 哦， 即系商台都做咗八年定九年噶， 哦， 咁好多年啦，八年九年， 做咗好多年人啫，佢哋。啊，听啲唔听啲啊？咦，咁你好好彩嗰阵时咁就入咗嚟。 系啊，我条命几好啊， 系 有啲贵人运。 喂，但系点解你叫阿 O 嘅？我想知道。 因为咧，我英文名咧叫 Opius 啊，咁普遍人咧， 冇人知， 都唔识读啦。咁所以就叫喂，不如你叫阿 O 就算啦。 咁点解你要改呢个名咧？ 叫阿 O 开麦？ 唔系啊 ，Opius 啊 ，Opius 冇啊，揭到字典觉得几得意咁咪改咯。好、多人都系咁噶，依家今时今日有啲歌手朋友改名咧，我都唔识。 点解你唔叫阿 P 咧？ 阿 P 阿 P 都好、啊，可能阿 P 都红啊？点解你唔问下？点解你叫阿乜阿物嘅？ 系咯，啲叫阿乜咧？ 哦，因为隔篱台通常都系阿乜阿物嘅。 哦，又系 阿 Jan 阿国啊咁样。呢边唔同噶，呢边好中意叫阿哥噶。唐哥、曬哥、阿鐘哥，係咪叫 Molin 哥？ 冇錯， 係啊，呢邊係咁樣叫嘅喎，啊嗰邊好中意叫阿嘅喎，係咪先？ 係， 所以唔同咯，即係嗱文化唔同嘅，所以我過到嚟咧。 有啲後輩都叫我 O 哥噶啦，依家 係 即係成功轉翻型啊嘛，係咪先？ 係 O、哥你好咁樣。 喂，好咁講啦。 黎明隻歌出咗，叫佢做 O 嘢啦，已經係。 喂，不如咁啊，問題目啊， 唔係啊，我哋冇咁快問㗎，係 啊， 因為越早問咧，咁你可以思考嘅空間就會多咗， 同埋越早問你就越早死嘅啫。 咁又係啊。嗱，咁啊，如果仲有啲時間啊，往兩位面上貼下金啦。其實我人生咧第一本寫嘅書咧，即係第一個訪問，我印象之中就係嗰陣時喺 N 字頭嗰個電視台，咁啊你兩位主持嘅。 哦，你有上嚟啊？ 有啊， 係喎，係啊，咁記得啦。 誒，係商量 商量計，係 啊。咁我仲有希妮添啊，一姐嚟噶嘛，依家 希妮。係啊，係啊。 咁啊嗰陣時阿鐘哥都好好啦，安排上我哋上去 N 字頭嗰個電視台咁樣，跟住就見到你兩位啦。咁我都覺得哇，好勁喎！哦，原來做電視係咁樣噶，咁樣咯。 咁到你而家做嘅時候，好簡單嘅啫。就係我哋嗰陣時做嘅嘢，你唔好做就得噶啦。我哋嗰陣時係錯誤示範。 唔係，我覺得做得好好喎。 係啊， 係啊。 咁我哋期待睇下你將來嘅發展會更加好咯，梗係。 唔使啊，我想再上多一次你哋做嘅主持嘅節目。你快啲喺電視台，快啲再做多個啦。 如果你想上多次嘅話咧，你只要今日勝出， 係 喺12月2日你就可以上多次啦。 上多次呢度係咪啊？ 決賽 上多次。 10月2日係咪啊？ 決賽啊嘛。 哦。 咁所以你點樣可以嚟到決賽咧？好簡單。简单嘅啫，你知道今日嘅分数，你可以去到睇先，36分，你就已经可以有机会啦。 我听翻晒咧，你哋过往咧考人嘅问题，包括有一条咧就系 C3A 个 C 系 stand for 乜嘢？ 系啊， 呢咁难嘅问题。 哦，今日呢个再难少少， 系咁点解咧？ 嗱，好啦， 你系咪特登嘅咧？ 唔系特登嘅，系有啲 何必咧？ 有啲潜意识。好啦。 必答题先， 必答题。咁啊，而家同阿欧正式玩呢个游戏啦。嗱，有两条必答题，三条咧就拣分数题。先讲咗必答题先啦，一条系文字题啦，另一条系声音题。先每条十分。嗱，记住啊，答啱十分，答错扣十分。 嗯， 弃权唔扣分。 嗯。 啊 ，OK， 哦，咁佢个游戏策略其实系多啲应该弃权，子龙冇可能要输咁多， 佢 系数系咁计， 因为佢最初嘅时候咧，佢冇谂过最后嗰条会输， 哦， 所以最后咧就答错，佢用咗黄牌嗰条， 哦， 所以就倒扣20分嘅。 同埋我哋成日会氹人咧，你做乜唔答啫？咁容易放弃嘅咧，唔可以噶。 好啦，嚟到啊， 好， 答题第一条十分题啊， 死紧啊你， 我咁唔惊，我投资都有啲， 我唔识嘅呢条，我都 有啲得着嘅，系啊， 喺节目广播里边。我哋会播放政府就公众利益议题及其政策嘅宣传声带， 系 我哋简称叫做 API。 嗯， 请问 API 嘅全写系乜嘢咧？ 边度识啊呢啲？ 咁你成日都播 API 噶啦，我 播 啫，播 API。咁 API 系咩咧？嗱，记住，我正话讲咗一次中文， 系。 在节目广播里面我们会播放政府就公众利益议题及其政策之宣传声带，简称叫做 API。请问 API 全写是什么 呢？这些啊不要乱撞啊，一阵讲错了呢很麻烦的，所以我决定弃权啊。 这么快 有整个股海里面这么多只股票。只只你都识炒，只只你都识买发咗达啦，唔识咪避开佢咯。 你一个人特色咧，带埋去你嘅参赛嘅嗰个体系啊。 系啊，我觉得好好喎。 好，真系唔识，弃权唔扣分。 可唔可以讲翻真正嘅答案？我都想学下嘢，我都想学下嘢。 答案系 announcement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简称就系 API announcement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喂，你记咗佢咧，你第时考翻啲后辈咧，好有型嘅啫。 系咪啊？ 系啊。 好啊！ 你可以考李志剛都唔識嘅， 哦，冇， 所以經常我哋話，我哋成日都要播咁 API， 咁究竟係乜嘢咧？原來就係呢一個嘅。 其實廣播咧真係好尊重前輩啊，我就係夠膽欺負我嘅後輩啊。對於所有前輩，我都係恭恭敬敬。轉個頭我會買奶茶俾兩位飲噶啦。 咁夜 係咩？ 係啊， 咁夜食龍蝦咯咁樣。 落艾倫啦，好啦，第二條聲音題，請聽以下嘅聲音。 係。咦，呢个咪谭咏麟咯？ 听埋先，听埋先。迎人的笑脸，把两心拉近。我哋陪住你迎接每一清晨，创造时代嘅神韵。Radio， Radio， 晨光第一 次。Hello， 我是曾志 豪。好经典喎、啊，呢、這个六十年代喎、啊。 呢、這个咧就系1992年晨光第一线嘅主题曲。 系系系。 请问 系 主唱嘅系边位？ 哦，边位啊？你有啲 tricky 喎、啊，其实有几位人噶、啊嗯。 你讲晒啊！如果你讲到， 唔系咪温拿乐队咯？唔系咩？ 呢个系咪答案啊？ 呢个可唔可以系答案啊？呢个系 唔好用一个问题去答一个问题、 啊。系啊，你 呢个系咪一个答案？ 最后答案答案。 唔系你话一个头先，但系 clarify 翻。 嗯，好啦， 嗱，我又听到 B 哥哥把声，我听到阿 Alan 谭咏麟把声， 有咧， 仲有嗰两位，其实我唔系好认得出，所以咧，即系我唔紧要， 就系统称温拿，你觉得 我都可以弃权噶，我冇信心。 冇， 你唔好咁啦， 冇， 好惊系咪？你哋都好惊啊？ 系咯。 其实咧，决赛咧唔一定要好近 Kitty 个分数噶，只要比其他人多分就得噶啦。 36分， 嗯， 肯定啲正话嗰个都近磅噶啦，系噶啦。 哎，温拿乐队啊， 就系啱嘅， 啱嘅。 多谢你哋， 系啦，包括咗有谭咏麟、钟镇涛、彭健新、陈友同埋叶志强之后，我哋叫做阿强嘅，就 系 温拿乐队。 耶！ 1992年晨光第一次嘅主题曲，哇，呢个好紧要，因为咧近呢几个礼拜咧。DJ 必答题通常都系全军覆没嘅，两条都答唔中嘅，咁啊 O 咧破咗呢个诅咒啊，答啱咗一次先， 几好啊！ 多谢， 至少有十分先啦。 系啊，咁啊听只歌先，阵间翻嚟呢啲继续嘅选答题啦。 系啦，选答题咧，咁啊睇下，我希望你一拣拣十分出黄牌啊！ 好魔鬼原来， 唔好负十二啦。 听翻呢只歌系嘅，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坚忍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唱前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战斗，未了怨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时放。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压抑，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逼当，怎坚持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长眉蝴蝶鬼子性最高，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随心意。 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十八廿二听紧阿欧， 波伦同钟哥头先咧，即系播紧 Jin 呢啲只作品同埋学友嘅作品嘅时候咧，系咁好似啲保险传销员咁样。喂，你一阵真系要出王牌啦，系啊，因为咧对于你嚟讲咧系有好处。 唔系真系真系你有机会胜出噶， 系咯， 真系 唔好嘥咗佢啊！呢位 唔好嘥咗佢啊！系啦，系啊，三年之后咧个滚存回报咧会以倍数上升。 我都同阿土倾过，喂，而家啲嚟紧后边嗰啲 DJ 参加游戏嗰啲咧，好难胜出啊？点解咧？就因为头两条通常都唔中啊，咁、所以佢后边点追咧都追唔到嘅、但系如果头两条搭中是但一条咧，有十分喺底，其实后边佢就唔使一定拣啲最难噶嘛。咁同埋而家呢度咧系拣分数，即系换言之有一到十分啦，一分就最易啦。但系一分嘅题目你搭中都系得一分啦，十分就有十分啦。咁而且呢个 round 咧有三条题目，你其中一条可以用黄牌。 明白。 黄牌嘅意思即系话你可以将分数 double。但是如果答错的话 就要扣 double， 都会扣 double 啦。仍然都是弃权，是不扣分的。 是 你可以听完题目之后先决定用不用黄牌。 好啊，好啊。 好啦，十条题目俾你揀三条，先揀分数。 似咩呢？似残酷一丁再卡轮住嚟试咯。你哋知唔知道噶？你哋感唔感觉到？ 呢个叫做咩？轮住残酷啊！ 系啊，即系听众啊，可能会感受到我依家嘅心情。呢个人咧就好似步步进逼咁咧。呢个人咧就笑笑口啦吓。 轮住一丁 系啦，惊啊！嚟啊！ 有冇心跳加速感觉先？ 少少都有嘅。见到你两个， 每一次上嚟嘅 DJ 朋友咧，话去到呢个 moment 咧，突然之间都会好紧张。 同埋佢哋会揾纸笔嚟抄低咁添噶。 唔使，好啦，唔使。我好憎写字我自己。 十条题目一至十分，请先拣分数。 一至十分拣分数系嘛？拣五分， 诶，咁忠诚啊！ 拣啲高分啲啦。 冇，五分， 真系 拣多一分啦， 保守啲啊嘛， 拣多一分， 拣多一分啦，你熟悉嘅， 拣多一分。 好啦， 六分系咪？六分题， 系六分题。好， 用唔用黄牌啊？两位 听咗先，你听咗先， 两位用唔用黄牌？ 听咗先，听咗先，用唔用黄牌？ 好，请讲出节目舞大舞细。是由哪两位 DJ 主持的呢？ 这个我知道，是啊。 是啊。 一个呢就近排都在他波鞋铺买波鞋的。一个呢就旧时 M 字头的快餐店那些广告他拍的。 是啦。 是啦。Jason 是 Martin。 是你出不出黄牌啊这个 不用啦，让下人啦，还点都啱是吗？ 是不是答案？ 是啊。 Jason Martin。 是啊。我想出结同赢啊，因为是啊。 唔系你唔使一定赢佢嘅呢个 round， 你最后赢佢都得噶， 系咩？ 你只要个分数高过超 B 就得噶啦。 咁、我一定高过超 B。 系啊，你高过36分就得噶啦。 好啦，答案系 Jason Martin 系咪？ 啱嘅， 啱嘅。 好多谢大。 好十六分啦， 自己俾啲掌声自己先。 喂，你下次要请个妹嚟拍手掌，我觉得系啊，每个感觉劲啲。系啊， 仲有两条，请拣分数。你而家有十六分。 好多谢。 请拣分数， 拣三分啦，系啊， 唔好咁啦，你大有啲大字都唔得， 三分你阵间出唔到线嘅，你而家十六分， 系咯， 你仲你要起码36分， 十分啦，十分啦，十分啦，十分啦， 十分，好，请听题目，呢个你应该识得， 你会识噶， 多谢， 因为系问关于2019年嘅事， 你喺度啦嘛，已经， 好，问题， 2019年 第二台举办嘅2019同行抗毒无毒特工队活动。呼吁年青人以运动踢走毒品诱惑，活动里边邀请到唔少单位参与演出嘅。请问当日由边几位 DJ 同教练一起表演花式篮球呢？ 花式篮球 是有三位嘅。 嗱，如果你出黄牌咧，答啱咗已经系36分啦。 系 系啊， 我唔识啊呢条。 吓、 啊， 咦？啊、你喺度喎，2019年。 但我真系唔识啊。我唔系个个 event 都有份做嘅，系咪？ 咁样啊 ？Pass 得唔得？ 但呢三个， 但呢三位，呢三个全部都仍然喺二台做紧节目嘅。 我知， 都系你岁数嗰堆嘅啫。 唔撞啊？ 唔撞啊 ！Pass 啊！我真系 好嘢， 我真系唔识啊！你 好 新手，我真系唔识啊！ 好新手， 我真系唔 识啊！好嗱，我再问多次题目：2019年第二台举办嘅2019同行抗毒无毒特工队活动，呼吁年青人以运动踢走毒品诱惑。活动中邀请到唔少嘅单位参与演出啦。请问当日由边几位 DJ 同教练一起表演花式篮球呢？ 系一共有三位嘅。 我真系唔识啊，开股啊， 好， 睇 佢、 啊、 答案包括咗有波胜 哦，波胜 子豪 哦， 同埋斯芬嘅 哦， 好弃权唔紧要， 粉做啊呢、這个 好啦，而家你有十六分，你仲有黄牌未用，如果计一计分数嘅话，即系你只要答一条 咩啊？我如果得到三十六分，就好似超 B 一样，咁就同佢同一样分数，所以我呢一条一定要计一条十分，跟住我再。出埋黄牌，咁我先有机会晋身季后赛。 哇，数口好正你真系。 唔系我计紧，即系 叫你答边条好啊？ 你就算答 我拣十分咯，我拣十分咯。 正话依家十 头先嗰条咪十分条咯，十分题嚟噶。 咦，咁我啊，咁我拣九分咯，唔紧要啊，输俾超 B 我 OK 啊。 咁你拣九分，你都出唔到线啊？ 唔紧要噶，系唔知再参与啫。 十八分都三四分，系啊， 系啊。 好啊， 好 下一条啊， 嚟啊， 好嚟。问题系，请指出以下哪一句？并非二台口号啊，并非啊。A 豪情激荡，自由开放。B 至啱听嘅立体声。C 最 in 嘅 FM 至立体嘅好声音。D 倾得埋最啱听。E 全部都不是。 哦，咁又唔會係 E 嘅，我記得嗰、個立體聲嗰個一定係有中㗎，不過我唔記得立體聲嗰一句嘢玩咗幾多年啦，係、啊，哎呀，有少少 confusion 呢一個。 嗱，我再問多次啊，呢條題目可能有少少説話嘅要考究啊， 好， 好，請講出以下並非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口號 ：A 豪情激盪，自由開放 ；B 至啱聽嘅立體聲 ；C。最 in 嘅 FM 自立体嘅好声音 ，D 倾得埋最啱听。我帮你 cut 咗个 E 啦 ，E 系以上皆不是。 唔系，因为我头先都讲咗以上皆不是， 应该系其中一个不是 嘅。我估A 啦 ，A 系唔啱啦，系啊 ，A 系唔啱啦。 咦，佢系咪可以唔使出黄牌都得噶？ 系可以唔要嘅，放 你出唔出黄牌？ 唔出啦，咁我唔出啦， 冇出啦， 系啊。我点估到自由开放都系一个 slogan 咧， 两个经纪困紧你咁， 冇出啦，唔系，反正我都系志在参与，其实同两位前辈可以即系喺空气中相遇，简直系小弟蓬勃生辉啊！ 讲呢啲， 讲呢啲 游戏嘅嘢， 即系你讲到咁样嘅话，不如就唔好拣 A 啊， 想我多啲分。好啦，我拣自 in 嗰个啦，咁样，唉，多谢钟哥啦， 最 in 嘅 FM 系啊，呢个错啦， 系嘛， 系啊， 咦，既然有黄牌就冇晒啦。 好， 即系你冇人留喺度唔用啊，系咪先？用埋佢啦， 我用埋佢啦。 好，答案 C 系啱嘅 ，OK， 就系呢一句最 in 嘅 FM 自立体嘅好声音系不是二台嘅口号嚟。 多谢多谢多谢两位放水， 你有34分， 好嘢。咁啊，第一位啊，奖牌榜第一位崔杰彤，第二位系超 B， 第三位应该系我啦，系咪啊？ 冇错，第三位噶 ，O 34分 嘅。哦，唔系啊，第三系我呢，就35分啊，个姑娘。 系喎，系喎，系喎。 咁你第四啦， 咁我就唔开心啦。你头先冇讲磨你，原来35分，用乜我努力啲还啊嘛？ 估唔到算咩磨你先 系啊， 唔紧要。 今日好多谢晒 O 嘅， 好咁啊，亦都呼吁大家听众们吓，我哋星期六嘅四点再继续有另一个决赛吓。 系啊系啊，继续收听吓，好多谢晒，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见， 拜拜。Bye bye